且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春水向东流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